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请到一位书评人。那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鲁波哥呢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题材的书籍，以及我们关于文学方面的一些话题，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图书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呢，就是都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哎，对，是为了纪念这一次大的这个历史的纪念日啊，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它从它历年来出版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关于抗战的作品，他推荐了一个书单，等于是，那么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呢，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文学社推荐的这些书。 嗯，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榜单当中，如果再往下捋，在十二位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套丛书，来自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当然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人说这是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的登顶之作啊，因为他这三卷加起来一共是180万字， 对， 气势非常的恢宏， 嗯 啊， 三大厚本，每一本大概就将近60万字左右的， 嗯， 这个量，嗯， 这很厉害。他是记述了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作品呢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作为纵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当中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的写作啊，也是全新阅读战争的一个体验，对抗日战争全新定位和见识的一部巨著。据说作者做了很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资料研读工作，整个这抗日战争的写作时间啊是长达5年之久。 嗯，关于这套书呢，可以简单的说两句啊。作者王树增，他是一位军队的作家。 嗯， 这位作家可真了不起，可以说他的书是著作等身了。关于战争的系列啊，一提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比如他写朝鲜战争，写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 还写长征， 嗯， 然后抗日战争，这是他这个战争系列里面的可能应该就是压轴的一部大的作品。那在所有这些作品之前呢，他最早曾经写过叫《一个王朝的背影》，是写清末这个时期的中国的历史的。他的文笔呢很出色，他不是写小说，他又跟一般的那种写纪实文学的作家又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文字当中是饱含着情感的。尽管他的叙述啊，你能感觉到他很理性，他也有很多的史料采用在里面，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这个前词用句等等等等，他有着一种倾向性，就是作者本身的一种对事件的认识。 嗯， 这是他的，为什么他的作品这么吸引人，就包括他写也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01， 嗯 啊，一大厚本，那也将近80万字。 嗯， 还有1911写辛亥革命的。其实我觉得王树增先生的这一大套书啊，如果我们要读下来的话呀，对整个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史就有了一个从军事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一个很好的掌握和了解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如果说我们来了解自己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种大的事件、大的发展变化，包括人，那么读他的书是会有很好的收获。而且他自己 他自己去说过，说他的书为什么他也冠以文学这个名字，他虽然是纪实，他叫纪实文学啊，非虚构类文学，他给自己的作品定位啊，非虚构类文学。他说我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文学，他说我在所有的这些个战事当中啊，我更注重人。他说只要有了人，那么他就会对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读者，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有了一个可沟通的东西了。 嗯哼， 啊，因为我作品中写的是人，人在这个大的事件当中的感受、啊决策，不管他是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还是其他等等，这个不同几个阶层领域的吧，就是他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怎么想的、怎么决策的、怎么做的等等等等。他说这些东西是作为读者来讲，他能够跟作品产生共鸣最关键的地方，因为都是人，对吧？你从书中借鉴的是什么呢？你从历史中借鉴的是什么呢？最终还是借鉴的一种我们读者自身在生活、在生存、在社会当中的遇到问题来怎么解决、怎么定位、怎么来感受、怎么来预知等等。他说通过写人，那么人在阅读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共鸣点，这也是他觉得我的书的文学性就体现在这儿。 嗯， 这是他书的特点。 对，王若庚先生呢，他还是尽可能的查阅文献，踏勘战场，走访战争的亲历者，经过采集、对比、甄别，力求真实。啊，正像刚才鲁布哥所说的一样哈、啊，说他是经过海量的阅读和精心的酝酿，然后最后呢才完成了总计180万字的一个巨著。因为这个战场非常的广阔，看抗日战争参战人数呢也非常众多，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呢其实也是遍布各地，而且作者这种搜集整理工作其实也真的是非常耗费精力的。那这部作品呢也以这种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形式，向广大的读者解读了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那对于这场残酷的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跟教训是怎样的？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实践民族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其实是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还有价值的。 没错，嗯， 这是跟朋友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啊，来自人文社的《抗日战争》，一共是3卷，180万字。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大国之魂啊，大国之魂，作者是邓贤，这也是国民党远征军后裔邓贤书写的抗战史，也算是第一手资料了啊，中国第一本描写远征军历史的书，也是抗战史的一本必读书籍了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有些朋友已经并不陌生了，对吧？它也是一本畅销书，70年前在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下，40万中国男儿自甲午战败后第一次出国作战啊，被英美嘲讽为乞丐军队的他们，以血水浸润了缅甸的山川，10多万客死他乡的英魂散落在那片原始的森林。邓贤的父亲啊，本是富豪子弟，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他也是《大国之魂》的主角之一。由于家庭的因素呢，《大国之魂》成为介绍远征军难得的纪实文学。3年远征路，10万将士血，中国远征军金戈铁马，决战滇印缅啊，驼峰航线，兵败野人山，腾冲之围。这几段几经泯没的历史功绩，这段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二战史上一段，也算是光辉业绩了哈。第一次在邓贤的笔下复活，因为以前涉及这方面题材的真的不多啊，甚至是就没有。那《大国之魂》呢，由此成为书写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第一书，也是抗战纪实的经典作品，也是一本了解抗战史的必读书。这样的一本书呢，应该说历史考证很严谨，内容呢也很详实，文笔流畅，历史性和文学性也都非常的棒。这是来自作者邓贤啊。第三本书依然是来自作者邓贤，叫做《黄河殇》啊，《黄河殇》。 他是书写1938年欢垣口决堤，直面民族之伤和家国之痛啊，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治斗争、侵华日军内部的矛盾做了一个深度的剖析。其实故事的背景呢是发生在淞沪抗战失败之后，南京陷落，徐州战事也失利了，国民党军队是全线撤退，那日本侵略军闪电般的就占领了豫北、豫东，郑州失守了，武汉也是危在旦夕，抗战局势不断的恶化，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非常的尖锐。1938年，蒋介石下令欢垣口决堤啊，以水带兵，黄泛区变成了天然的屏障，那千万中原百姓呢变成了鱼鳖啊，这个流离失所。抗战作家邓贤的爷爷是大玉华纱厂的老板，著名的民族企业家，那这部作品呢通过家族企业在抗战中的颠沛流离，也是直面民族的痛点，书写了1938年欢垣口决堤前因后果以及中原的激烈抗战，其中呢也穿插了邓贤的祖父如何在国破家亡下将产业转移到重庆，以及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这个政治斗争，还有侵华日军内部的这种矛盾啊，那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前因后果，应该说他的这个风格也算是独树一帜啊，史实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扎实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咱们推荐了邓贤的好几本书， 对 啊， 还有一本下面 还有一本啊，还有一本，这本书呢是父亲的1942啊，你看他们家人其实都能成书了， 嗯， 都成为书中的主角了。这依然是来自人文社出版的，来自邓贤的《父亲的1942》。以前有过什么南邓北刘是吧？ 嗯， 就南邓贤，北刘振云，他也算是1942的一个 PK 吧。 对，那部电影是根据那个刘震云的那个本子改编的，那电影叫1942。对，邓贤呢，这个呢是另一个关于1942的回忆。 哎， 嗯， 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原腹地河南啊闹了大饥荒，陪都重庆遭了轰炸，而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支学生军远赴滇缅战场。他父亲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抗战时期呢他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是明哲保身远离战场，但是他呢还是投笔从戎，把自己的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1942年，父亲与10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支学生军，奔赴了印缅的战场。父亲说，打仗不是演戏，死神大手一挥，成千上万的生命是灰飞烟灭，何来雄壮而言呢？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前没有勋章，甚至由此在建国后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挫折磨难。事实上，所有为拯救民族而浴血奋战的军人其实都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历史已经把功绩褒奖、颂扬和荣誉铸成了巨大的一个军功章，刻在了他们生命的碑文上。这是刚才推荐的三本关于作者邓贤的书啊，邓贤写的书，《黄河殇》、《父亲的1942》啊，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一本《大国之魂》啊，还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是来自龙一，作者龙一的作品叫做《街头》啊，《街头》啊。龙一呢是中国本土非常有影响力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很熟悉，《潜伏》、《借枪》，还有《恭喜贺喜》啊，反正是以描写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下斗争为长啊，是这么一个作者。在龙一的笔下呢，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不是生来就是英雄的胚子啊，而都是简单直爽的人，甚至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既为革命奋斗，也考虑个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跟感情生活，他们往往呢会把革命和爱情放在一起，既追求信仰，同时呢也追求个人的幸福美满，在这种不断的斗争中逐步确立自己的信仰啊，这个其实符合人的规律，也符合革命的本然。龙一写地下斗争是将这种斗争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写， 甚至呢把这种斗争和职场的规则、人与人相处的准则放在一起，充满细致的生活场景和微妙的人性内涵。《街头》这本书呢，写的是1941年前后天津租界发生的地下斗争。主人公是从香港撤回内地的工作人员，患有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症，啊，梦想着和心爱的女人，啊，也是革命同志结婚。然而出于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和另外一个同志是假作夫妻呀，而他心爱的同志必须被打造成天津租界的名媛。你说这内心是多么的纠结。中国人把地下斗争称为刀尖上行走，龙一呢就擅长把这种考验人性的极限斗争展现的是惊心动魄啊。龙一反正写文章肯定是情节很缜密，人物的性格也是非常的鲜明啊。我相信这部书一定很好看， 嗯， 就像潜伏一样，估计拍成电视剧的话也会非常的好看。人文社这出了一系列关于抗战的作品。 对，像龙一这个明显它跟前面不一样，它是一部文学创作，是小说，前面呢都是带有纪实的这样的作品啊。为什么说能选出这样的文学作品来呢？因为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啊也是太多了， 太多了 啊，甭管是书啊还是影视剧等等啊，就是这个里面也分这个等级，也分层次，有好的，有制作的不好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就包括官方曾经有一段也对有一些粗制滥造的抗战剧给予了这个封杀令啊，就是完全背离于史实啊，包括故事编造的这种痕迹不能说服人啊，就带有对那样一场非常严峻的民族的这种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么一种民族空前的这种灾难，它的表现是让人觉得太轻浮、太轻飘，甚至带有戏说的色彩。像龙一的作品，包括后来还有一本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的这个《杂牌军》，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比较出色的，是佼佼者。 对，《杂牌军》，《杂牌军》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这个作者是陈建波。杂牌军讲述的是民国30年啊，300年位于兵哥的吴上城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身负命案、隐姓埋名的女教师贾慧是命悬一线。驻守吴上的杂牌军啊，苏鲁皖游击队的，应该说是危机四伏，一时间是兵哥沸腾，悬念迭起。为了抗日，他们和新四军暗通款曲；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和蒋介石暧昧不清；为了站稳脚跟，他们竟不惧王精卫的利诱协助啊，是靠近蒋介石，还是依附于王精卫，还是通共啊？两个杂牌军的总司令一文一武左右周旋啊。然而国难至此，悲剧已然注定啊。杂牌军并非蒋的嫡系，但是与军阀不同的是，历史上这是一支因为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溃退而产生的特殊武装啊，就是部队组成其实非常的复杂，它靠什么维系呢？是江湖义气维系，所以呢，它其实整个这个体系不是很牢固，但是呢，有一股力气，它参与并制造了抗战史上著名的黄桥战役。啊，并且与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杂牌军呢，讲述一段曾经因为一支杂牌军而改变历史的故事。 对，通过这个书啊，我们其实作为读者，细心的读者看完以后呢，会沉思良久，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啊是太复杂了，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历史书啊，它是一种宏大叙事，所谓的这是粗线条。是把大致的一个脉络走向，大致的一个胜负结局，大致的一个中间的是中啊还是间呢、啊、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判断呀、啊、粗线条的描述出来。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微观历史、微观的历史研究啊、微观的写作呢很兴盛呢？就是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宏观的粗线条的，它把很多确实是事实发生的一些微观的不被人注意到的历史事实展现出来，以让人们对认识到说在这个粗线条下有一些被遮蔽了的具体的事实，也能够 这个启发我们的思考，给我们展现我们所没有遇到的东西。你像这个杂牌军，就是这支军队跟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 嗯 啊，他就是处在这么一种很复杂的境遇当中，那么也是面临着日本人对他的这个要剿灭他， 嗯， 那在己方势力当中他怎么存活呢？ 嗯， 在中国这么大的这个面积的土地上，我在这个地方他是首先要保存自己， 嗯， 可是在己方势力下你要保存自己，那你靠近谁，把谁作为敌人，这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考量的。那么他又是在一个大的民族抗战的大的背景下，那你做汉奸是不对的，肯定是要遭到老百姓的唾弃的，你也存活不下去。但是你投共还是投国民党等等，所以说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局部的东西，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就完全是展现出来另一番的图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能读出一些新意来，读出一些历史的厚重和历史不同层面的这种真实的状况来。 哎，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图书，信息量非常的大。我们在上半时段其实主要推荐的是人文社一系列抗战的图书，都是重量级，而且呢都是非常会写作的作者啊，有一些都是名家，甚至是获得过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奖项。我们还有两本要推荐给大家，一本呢是宗民写的顾维钧在九一八啊。这个顾维钧呢，他本身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和林则徐、邓世昌、刘永福、聂士成、谭嗣同、孙中山一样，是灰色的中国近代史上闪耀的英雄之星。他是毕业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是近代中国对不平等条约第一次喊出不的人啊，从而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他本人呢也享誉全球，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那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呢，顾维钧是张学良的外交顾问。国民政府在督师剿共的要务之下，所谓要务之下，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政策指导之下，消极抗日。身在北京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于是变成了不抵抗将军，东三省呢迅速被日军攻占，政府呢不堪舆论压力啊，任命顾维钧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于是民国第一外交家就这样被再次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鲁波哥啊，为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么多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喽，朋友们再会。 可怜的人在北方的城市享受着秋天的荒原，我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享受这一切。我想把这一切讲给他听，让他知道没有爱人的秋天有多冷。热恋的人在喧闹的街头不知羞耻地接着，橘黄色的路灯却看不清他们的模样。曾经我也这样肆无忌惮地吻着你，可如今我却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在北方以北的城市思念着你给的忧伤，而忘记了给我的快乐。我在北方以北的城市厌倦着你给的忧伤，而享受着你给我现在的孤独。